建国门商圈年会之优选，详情请追寻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6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北京时间晚上8点01分，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香露。今天是节前的最后一期财富大搜索节目，从明天到初六这个时间段将播出北京电台新春特别节目。在这里香露代表另外一位主持人浩洋以及我们的编辑文杰，祝大家新春快乐，狗年身体健康，人旺财旺，事事兴旺。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为大家送出的是精心为您挑选的资讯，以及我们要和现场的嘉宾聊一聊春节黄金消费投资的话题。在资讯当中您将听到，银行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再次调低181个基点，北京出现降价20%的房源，500万以下成为主力户型。股市方面，春节最后一个交易日，上证综指平稳收官。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资讯部分的内容。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今天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再调低181个基点，达到6.3428元，这是1月6号以来的最低。市场人士指出，前期经历较快升值的人民币汇率双边波动加大，在三月美联储议息会议前夕，人民币可能继续承受些许压力，但出现大幅贬值的可能性较小。值得注意的是，美元近期走势反复，人民币对美元也是展开连续调整。美国方面即将公布一月通胀数据，据权威机构分析师预计，美国一月份 CPI 同比增幅可能从12月份的2.1%减缓至1.9%。不过，分析师认为，美国的通胀水平年内触及3%是大概率事件。今天的央行数据显示，中国一月末外汇占款达到21.5万亿元人民币，环比上升44.8亿元人民币。进入2018年，北京二手房市场自2017年下半年以来的量增价跌走势还在继续，市场整体仍在低温之中保持稳定。据业内统计，2018年一月份，北京全市二手住宅共网签10000套，同比2017年一月份下滑18.1%，环比2017年12月份小幅增加2.8%。在价格方面，2018年一月份，北京二手住宅成交均价环比2017年的12月份下降了2.0%。从2017年5月份以来，迄今已经连跌8个月。 从成交户型来看，户型越大，降价幅度越大。业内人士表示，北京多个区域出现了降价20%的房源，而500万以下成为主力的成交户型。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也就是通俗所说的乘联会，今天公布数据，一月份我国乘用车市场迎来开门红。数据显示，一月份乘用车零售量为224.8万辆，同比增长8%。新能源汽车销量达3万辆，同比增长4倍之多。不过，2018年是政策推动向市场拉动的新旧增长动能转换期，新能源车的车市增长压力也比较大，全年增长还有待进一步观望。从品牌来看，不少自主品牌迎来开年狂奔，广汽传祺、吉利、比亚迪、荣威等都取得不俗成绩。另外，日系车企也集体上涨，延续过去的良好势头。春节临近，电影市场竞争已经白热化，《捉妖记2》、《唐人街探案2》、《西游记女儿国》、《红海行动》、《熊出没变形记》、《祖宗19代》等影片均选在大年初一，也就是后天上映。目前春节档预计累计票房已经接近5亿元，其中大年初一预售票房超过3.7亿元。另外，各大片方的宣发费用也是猛增，其中就有一部影片的宣发费用高达4亿元。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消费。新年穿新衣历来都是春节的习俗，由于今年冬季气温下降明显，冬季服装尤其是羽绒服销量上升，总体销量对比去年同期增长128%，这进一步影响到了公司业绩的向好。在已经披露2017年年报预报的41家服装业上市公司中，有36家2017年业绩预喜，占比近90%。此外，随着新兴中产阶级迅速崛起以及消费者的个性需求的变化，也出现了新的年货消费趋势，人们对品质生活的需求越来越高，进口生鲜、食品、保健品成为追捧的对象。好，我们再来关注 ICO 的严监管。 ICO 也就是首次代币发行，它是一种区块链行业的术语，是一种为加密数字货币等筹措资金的方式。去年 ICO 被七部门公告叫停，不少 ICO 项目平台和加密货币平台被暂停业务或者是被关闭，但仍有不少规避监管的行为出现，不少迁至境外的平台仍然可以使用，甚至还出现场外交易、币币交易的情况。 ICO 近年来一直是投融资圈的热点，据某资深币圈投资人透露说，在2017年8月 ICO 最火爆的时候，一个仅3人的 ICO 团队每月收入至少4000万，暴富的诱惑带来巨大的泡沫，这也引起了监管层的重视，预计未来监管还会继续加码。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股市。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市场表现平稳，交投清淡，上证综指平稳收官。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收于3199.16点，上涨0.45%；深证成指收于10431.91点，上涨0.67%；创业板指数收于1646.77点，下跌0.11%；中小板指数收于7087.03点，上涨0.46%。但是两市成交缩量明显。行业板块方面，申万一级行业中，钢铁、家用电器、有色金属、农林牧渔、建筑材料等行业板块涨幅居前，而传媒、计算机、建筑装饰、国防军工等行业板块跌幅居前。盘面上，周期板块全天表现强劲，钢铁、有色携手攀升。同样，家电板块依然延续了本周强势格局，紧随钢铁板块之后。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资讯部分的内容。接下来我们要连线两位嘉宾，请他们来分析一下今天的 A 股走势。首先我们有请的是北京荣鑫天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贺浩红，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 A 股走势。贺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您好，今天是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哈。今天的成交量不大，您有何看法？ 今天这种行情属于典型的节前市场的一个节前综合症、节前送红包的一个小的一个行情。今天的盘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清淡，除了成交量也现在说的非常小，除了盘中除了那个海南板块、博彩板块和锂电池有一波拉升以外，其他的 整体还是属于交投很清淡的一个板块。那个锂电池主要还是受了昨天那个工信部、科技部和国家发改委联合下发那个调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导致的这个一个上涨的一个延续。今天基本的盘面是这样。 好，我们来分析一下今天表现两个非常不错的板块，一个是这个钢铁，一个是家用电器哈，您怎么看？ 钢铁板块我认为这里就属于因为它属于一个大盘股这一块嘛，我认为属于节前主力的一个维持指数翻红的一个拉升的一个小小的一个举措。家用电器和包括今天的零售板块，我认为这个属于就因为春节到来，家用电器零售这些可能属于一个销售的一个旺季，包括今天的海南板块。我拉升我认为也是与今天海南整个的春节的一个旅游旺季这个是有一定的关系，可能受到市场短线资金的一个追捧所导致的。 好，对于持股过节的投资者哈，您认为在这几天需要关注哪些信息，在节后操作上有哪些建议？ 是这样的，就是说从持股过节来说，以前从历史上来看，春节以后上涨的概率大概在70%-80%以上。但是因为今年比较特殊的一点是因为 A 股最近特别是最近和美股相对来说关联性加大了一些，所以说在过节期间我认为第一个是得关注美股的一个走势，如果美股走势比较平稳的话，节后 A 股的市场应该会有一个向上的一个反弹。这第一个，第二个还得关注那个国际原油的一个走势，这个也与最近的市场有一定的关联，我认为这是从国际市场上来看。 好的，再次谢谢贺先生哈。在节后的操作当中，您还有哪些建议？ 那我就从那个小级别的指数说一下吧。今天那个上证，从那个技术层面来说，上证指数节前的三天反弹，属于3587点开始的下跌。它目前来看是已经走了三浪的下跌，前面的第三浪大跌，跌穿3001至3062点，然后从最低点3062点开始的反弹，一直到节前的闭市，我们觉得可以当做第四浪的一个反弹。目前的反弹我认为并没有结束，节后这一块反弹咱们还是可以有所期待，但是反弹现在在指数上面临上方的一个跳空的一个缺口的压力。所以说节后的话，如果我认为从指数的角度来看的话，还会往下走一个把五浪的结构走的一个完整，然后在一直到两会之前才会有一波向上的上涨。这是我是这么认为。 所以投资者还得做好一段时间的这个耐心持久战的准备工作哈。 对对对， 这个调整不会很快结束。 对，因为短期之内不具备，我认为指数不具备微反的这种能力，在底部这种快速的杀跌下来，在底部需要有一定时间的一个夯实，然后才能慢慢的往上涨。 好，谢谢贺浩宏先生的分析和点评，谢谢您。 好嘞，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对，好， 新春快乐。 在这里也给听众朋友们拜个年，大家春节快乐。 好， 谢谢， 节后见，再见。好，接下来我们要连线的是资深交易人钟健，我们来听听钟先生对于今天 A 股走势的分析。钟先生您好。 哎，您好，您好。 您好，您一直是从技术面来分析哈，那对于今天的这个走势，上次我们谈到的这个缺口并没有回补，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觉得目前的反弹应该基本上已经到位，而且反弹呢应该就是这个暴跌的反弹基本结束了，我的观点。那么后市的走势呢，我觉得刚才跟那个嘉宾观点类似，关注节后行情走势。所以我的观点，如果说在周边市场呢走的，如果在节日间走比较强的话，不排除呢 A 股再走出一轮结构性的牛市。注意我的措辞是结构性的牛市，类似咱去年走势，那么权重股拉升，而其他股票走的不是很理想。而如果说是节前呢，如果节日间若周边市场震荡比较激烈，甚至出现大幅下跌的话，不排除 A 股呢会继续走有盘跌的走势。因为我觉得一直觉得目前呢，我从咱们几次连线我的观点都比较谨慎， 因为我觉得从这个1998年、2008年都是熊市，那么2018年，那么十年循环的话，今年我就走出牛市的概率不是很大，而从这个去年呢，是严格讲虽然是结构性牛市，但变相只是一个权重拉升的牛市，而今天的走势，包括昨天啊，其实看也是只有一个升势，一个渐缓过程。今天怎么看，从盘中一度是翻绿盘，而目前从这个走势看，今天走势看，首先创业板已经开始回落，而50指数是个上扬，那么我想可能又有可能，如果在周边市场比较配合比较好，有可能在复制去年走势，继续结构性牛市出现。 好，我们今天在后半段要和大家聊一聊哈，春节期间的这个黄金消费哈，那我也想借此机会问问您，对于节后哈，这个黄金上市公司、黄金板块的一些观点。 这个如果黄金的走势呢，我们看在这一段时间，整个如果从国际黄金的价格呢，应该是一个在1300美元上方去震荡的走势。那么现在如果从这看的话，根据以往经验呢，节前呢是有一个黄金价格会有一个需求，但是历来的利好出尽，不排除利空。那么从整个国际黄金的外盘前期的高点，它是1366美元，那目前呢是1331美元左右，那么基本上也是一个高位震荡的走势。 嗯，好，谢谢资深交易人钟健的分析，谢谢您，也祝您新春快乐。 也祝广大股民朋友们新春快乐。 好，再见。 OK。 好，那今天资讯部分的内容呢就暂告一个段落，接下来我们要有请现场的嘉宾，来自中国黄金报社的首席记者、北京黄金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张伟超先生，一起跟我们来聊一聊节前的黄金消费。张先生您好。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每到年底啊，很多老北京人或者是一些有这个习惯的朋友啊，都会买一根金条过年哈。所以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聊聊黄金，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您是入手了还是打算过两天再买哈。黄金市场并没有休市，它还是每天都在波动啊。那么不知道大家会选择一个什么样的时机来买，然后呢您是买金条啊，还是买一些金饰品呢，还是买一些各个银行所发的一些产品。那么给人的感受呢是黄金啊又是消费又是投资。我这有一个数据啊，我想跟我们现场嘉宾聊一聊，就是根据中国黄金协会的统计，最近二三线城市消费需求崛起，去年的金饰需求上升了10%，接近700吨，去年中国黄金总消费量到了1090吨，其中金饰品的需求超过了60%，占到全球珠宝需求的1/3。那您认为这反映了什么样的问题啊，或者是趋势？ 这个从数据上看啊，这个中国的黄金市场是全球第一，这个已经连续了11年了。 嗯， 从这个首饰的占比上看，也是一直是黄金首饰的消费量是最大的，从结构上是没有太大变化的。唯一一个变化的就是金币今年是同比下滑的，然后金条呢还是同比增长的。从整体来看，是黄金消费的需求一直是在增长的过程中。嗯，我分析有三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是金价的企稳回升，从去年开始这个金价一再上涨，特别是从更靠前2013年4月份断崖式下跌以来，这个金价一直在走一个上涨的一个通道当中，所以给老百姓啊，给投资者一种要金价要趋稳回升的一个信心。 嗯， 所以这是推动好多老百姓或者是投资者要购买黄金的一个原因，也就是大家所说的买涨不买跌的一个过程 啊。所以您的意思是从2013年开始金价的这个走势还是非常漂亮的，所以说大家呢就有这样的一个心理预期。 是的， 是吧， 特别是去年一年， 嗯， 这个金价也走表现也非常不错。 嗯， 美元计价的黄金上涨了13.5%。 嗯， 因为这个美元汇率的这个变动嘛，国内金价上涨了只有3.5%，但也是一个上涨的过程。所以这是一个金价上涨，这是给老百姓一种信心。 嗯， 第二个呢是老百姓兜里的钱是越来越多了。从中国经济增速6.9%超过了要高于预期，好于预期，然后这个 居民的收入和企业效益明显好转。 嗯、 我刚刚得到了一个消息，就是 消息什么消息？ 就是沪深两市， 嗯， 这个截止到昨天，有2540家上市企业公布了， 嗯， 去年的业绩， 嗯， 这个其中呢有1868家的企业净利润同比增长，占比73.5%，其中增幅超50%的有1129家，占比44.4%。增幅超100%的有673家，占比26.5%。所以从这个企业这个利润来看，是大部分的上市企业都是收入是增加的，利润是有的，所以他的员工包括咱们老百姓的收入增加的。人均收入增加就跟黄金的消费成正比关系，收入越多消费黄金越多，因为咱们当前老百姓手里的黄金还是非常少的。我们调查呢只有6克到10克左右， 嗯， 然后像发达国家只有要有20多克，所以咱们老百姓消费黄金、投资黄金、储存黄金的这个需求还是空间还蛮大的。 对，我们做一个调研吧，就是各位听众朋友，您今年单位发了多少年终奖是吧，比去年多还少，或者说今年的收入比去年多还是少啊，那么发了年终奖你有没有打算买一点点黄金？刚才啊您是从几个方面做了一个分析，一个就是咱们买黄金这传统是吧，这是一个中国人喜欢买金子嘛。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效益，不管是整个中国经济的 GDP 的增长，还是说上市公司的业绩的增长，这几个维度包括大家的收入的增长，这几个维度也支撑了我们有这个消费能力，对不对？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那为什么我们都买金饰品啊，你看今年这个投资金条遇冷，老百姓啊金币哈，对，还有就是投资金条不如那个黄金饰品特别的火爆啊，你分析这有什么样的原因呢？现在你看银行它也卖是吧，这个商场里面也卖，还有一些这个黄金的品牌他们自己也有专营店啊，可是银行的这个生意好像冷清一点点，这背后有哪些因素啊？ 这跟春节期间老百姓消费黄金的习惯有关。 嗯， 春节期间大家都放假了，去金店买的会比较多一点。 嗯， 再加上金店的这个优惠程度要高于这个银行的优惠力度。 优惠多少啊？ 一般会像我刚刚得到消息是，像菜百啊，像这个中国黄金啊，都在每克都在让利。 嗯， 所以这让好多老百姓都要在春节期间去买一点黄金，特别是这也是北京人的一个消费的传统吧。 是饰品。 饰品 是吧， 对。 嗯。所以说就是一个是春节的因素决定了大家在这个阶段喜欢买点饰品是吧， 嗯。 还有呢就是这些企业在让利。所以说相对来说呢还有就是个品种，我觉得品种他们也会比银行啊这些地方要多哈。那同样就是说这些企业他们也卖投资金条，他也卖饰品，那为什么大家都更趋向于这个饰品呢？ 其实投资从投资的渠道来说， 嗯， 不只是有金条有投资的这个功能， 对， 还有好多产品，像上黄交所的 TID 啊， 嗯， 现货金啊，还有上海期货交易所的期货金，还有那个银行的好多纸黄金啊、期存金啊，都是具有投资渠道的， 嗯， 这相当于分了 分流了 分流了投资功能， 嗯， 所以金币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嗯， 你像我去年统计的，金币在整个黄金消费里边只占了40%，只占了1/4 啊， 这么一个，所以大部分的交易量，这个投资的量只是在那个金融系统里边， 嗯， 而不是在现有的这个金店里边。 就是大家觉得那些途径挺方便的， 对，然后它 是 特别是手续费要低 啊，因为大家本身也是想着投资，是不是？ 对， 并没有考虑到一定要有一个实物攥在手里， 对， 所以就自然考虑更便宜、更便利的这个渠道了。 是的，是的， 啊，这也是最近这些年的一个特点，就是渠道产品形式多样化了。 对，特别是在投资这个领域， 嗯， 银行包括这个各个机构在引导老百姓去参与到这个金融系统的交易里边，第一个它是交易方便，第二个是它可以快捷，你包括老百姓手里的黄金你要把它变现，你还要去金店里把它再去回购过程中，这个也比较麻烦，你直接在银行系统里边你就直接一点鼠标就可以把 把它卖出去了， 嗯， 变成现金了，这很方便。 对， 这也是符合大的趋势吧。 这个对于这些实体店销售啊，这个金币啊，投资金条啊，这是一个冲击啊。因为现在的这种互联网的方式确实让大家呢可以足不出户享受到很多的这个投资啊或者是便利的服务了，那对于他们来说这块的业绩可能也会承受一定的压力哈。 总体来看压力不是很大，因为我们每年的黄金消费量是在增长的，你包括这几年互联网黄金趋势这么浓厚，但是老百姓的这个全国的黄金消费量是在增长的，所以在增长的一个趋势里边分流的效影响也不是很大。 那是您的意思是说呢，它总体市场在增长， 对， 所以说其实有一些分流，实体店呢也感受不到投资金条这一块有多少，是吧？但是我觉得这个趋势一旦形成， 是， 哎，它自然会有一个拐点出现的哈，这个也值得大家关注啊。不过咱老百姓吧，哪个更方便，哪个更保险，我们就买哪个。 对，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这个饰品啊，因为今年这个饰品卖得很火啊。我们跟大伙来说这个饰品的价格是怎么构成的吧？啊，它是，比如说我们买一个这个金镯的啊，买一个金挂件，它这个价格是有哪些部分组成？ 最起码它有三个部分组成。第一个是原料金价， 嗯， 就是上海黄交所的金价， 嗯， 咱们看到的上海黄交所就是银行系统的这个报价，的基础金价就是基础金价，上海黄交所金价，像今天的话是271， 嗯。 但是还有一部分，就到了咱们老百姓手里边，还至少还有三部分。另外一部分是，像金镯的要有加工费， 嗯。 另外还有一个要交消费税， 嗯。 还有一个就是，零售商的这个人工费用啊，还有这个店面租赁费用， 嗯， 一块加管理费用到一块儿， 嗯。他们一般呢就会在这上面加一些费用，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也听到就是说，哎，我们这也打折呀。我们这在这个基础金价的基础上我们加了点钱是吧？ 对， 然后呢有什么手续费啊，什么加工费啊，但是我们看我们又让利了好多，大家怎么比较，就这家店卖好比200多300多是吧，那家店也卖300多，差个几块钱，这个对于我们来说有意义吗？ 这我觉得老百姓买这个首饰啊，你要看的是可佩戴性，觉得美观你才会买，因为它跟投资不一样， 嗯， 所以从老百姓去买这个金镯子或者是这些首饰的话，你首先要自己喜欢， 嗯， 你自己喜欢的东西这是价格是没法来衡量的， 嗯， 这跟投资不一样，你投资会选择一个成本更低的一个投资产品去投资，这样你成本更低你的收益更大嘛， 嗯， 但是从金镯子这样可佩戴的东西来看，你是不能去单看价格的， 嗯， 你要看它的质感设计感， 嗯， 还有你自己的喜欢程度， 嗯，根据您的了解，就是这些饰品各个商家他们之间的这个差异能到一克几块钱？ 从其实差距还是蛮大的， 嗯， 除了抛去零售商可让利的空间，大约在20到30之间。 哦，就是以金饰品为例，各个商户之间啊，这价格价差能到20多块钱到30多块钱一克， 这就看零售商的让利空，让利 活动了，是不是？哎，但是我们不能在这儿跟大家播各零售商的这个价格，所以大家还要货比商家哈。好，我们在广告之后呢，还要来聊一聊这个金饰品啊。说今年的金饰品啊是特别的火爆，那背后有哪些深层次的原因呢？稍后见。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蒲存昕。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小魏，你们年轻人怎么过年呢？ 现在流行绿色环保过大年，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和北京电台共同发起了微蓝北京我的环保日记绿色环保过大年倡议，尽放环保过大年，勤俭节约过大年，干干净净过大年，和谐和睦过大年。 儿子，烟花礼炮咱家啥都不放，要为北京的蓝天出份力。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见晴，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六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幺零七点三，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八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北京时间晚上8:3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幺零七点三，收听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香璐。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节前的黄金消费和投资。我们的嘉宾是中国黄金报社首席记者、北京黄金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张伟超。张先生，您好。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那您过节打算配置一点黄金吗？ 一般会给孩子、老人会配置一些， 是饰品呢、啊，还是金条啊，还是其他的饰品啊？那你在选择上面有什么样的心得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 首先买金条，金条的话就是投资性功能， 嗯， 因为投资的渠道有很多，不只是有金条这一条途径， 嗯， 然后呢，这是投资，另外是那个佩戴给老人和给孩子，就是拿出来看的， 嗯， 就是拥有感。或者是那种给面子那种感觉， 嗯， 所以这个还是要美感， 嗯， 就会去各个金店看看哪个产品会更好看一点，对价格不是太在意。 哦，但是你刚才说了，有的商家搞促销，他一克能够给你让利20多克哈，20多块钱，那么他让利这个背后他还有钱赚吗？ 从因为商家搞促销搞活动。本身它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来提高它的知名度，嗯，所以这也是一种投资，这也是一种成本，所以它有没有钱赚，这个从它自身的这个它的资金实力， 嗯， 还有它的管理能力上可以去判，可以去决定了。 您觉得啊，从您对于这个黄金这么多年的这分析来看，观察来看啊，他们让利到多少钱就没有多少利了一克下调多少钱它可能就是算是薄利或者是没利了， 这要看他的房租，还有他的人力， 嗯， 还有他管理成本， 啊， 每家企业的人力管理成本还有房租不一样的，所以你要确切的说一个数字是说不出来的， 嗯， 每家的比如说每一个管理能力特别强的，人工成本特别低，那他的让利空间就大一些， 嗯， 如果他的管理能力差，租赁房屋啊，人力啊，各个方面的成本特别高，那他让利空间就小一点， 嗯， 这个因企业而异。 嗯，换句话说，它要跟这个基础金价有一个这个参照嘛，是吧？刚才您说了，那在基础金价的基础上加最少多少钱，可能一些企业就到极限了。 加10块吧。 加10块。啊，这个是您的分析是吧？ 对。 所以说， 我个人的判断。 个人判断。所以大家在选择， 因为每个企业还不一样。 嗯。 咱不是参与到企业的管理中， 嗯， 所以对每个企业的成本也是不好来把控的。 嗯。嗯，所以说从我们买黄金的这个消费者的投资的角度来说，或者是消费的角度来说的话，也不能够越低越好。 对的，从消费角度来看，如果是你买黄金首饰的话，就绝对不能以价格来论。 你想啊，买的要比卖的精吗？还 还是卖的要比买的精啊， 卖的肯定比买的精。 所以 因为你要是买首饰，第一要保证它的纯度，它的保证保质保量，所以它你要选择比较靠谱的金店去买一些，不要去一些不知名的金店，这是保证它的质量。 就是知名的前几年还爆出纯度不够呢，对不对？ 其实这样的好多这个纯度不够它有好多因素造成的。第一个呢，现在都要追求高纯金，像5个9、4个9这样的纯度，但是要达到这样的纯度真的挺难的，它要保证它的生产车间是要非常干净的，没有灰尘的。这你包括在运输过程中，还有在这个加工的这个各个环节，如果出现了沾有了灰尘，这个纯度很容易达不到。所以我们也呼吁，不要对这个纯度越高就意味着越好，这个认识上要有所理性啊。 是的，刚才您谈到了，就是说不要一味的选择价格低的这个金饰品， 对 啊，要不然的话呢，人家肯定就会在这个产品质量上做一些文章啊。 对， 当然也不是说纯度越高 越好， 越好的心里就越舒服，那只是一种您个人的体验，是吧？感受。 因为像黄金越纯，你5个9的，其实越软的，不利于佩戴的。 您见过5个9的？ 见过的 啊，金饰品。 是的，是的。 软到什么程度啊？ 5个9现在加工质量还是佩戴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实际上是从这个物理属性来看，是越纯它会越软。这个黄金 是。 你包括现在的，虽然当然这个加工工艺会越来越高，会保证它的这个质量会没问题啊。但是实际上是老百姓，你只要一个好看，只要一个戴起来更美观，就足以了。你要那么纯有什么用呢？ 好，我们再来说说这个今年的这个饰品的这个销售行情。听说有的地方哈，就是一金难求，有这种情况出现吗？ 确实存在的，特别是春节期间。我了解到的就是深圳的加工商，到了春节期间的这供货已经存在非常紧俏的一个状况。 加工商供货？ 对，因为像好多咱们老百姓身边的这些金店，他都要去深圳这个黄金加工基地去购买，就是成批量的进货嘛。 是。 所以到深圳到春节期间，好多各地都要备货。所以就导致了这个深圳的加工企业供不应求。只有那种关系特别好的，或者是有影响力的这个渠道，有影响力的这个品牌才会拿到货。好多小的一些珠宝店，黄金珠宝店还拿不到货呢。 哦。 这是今年春节的一个。 那去年呢？ 去年还没听说过这个现象。 那为什么呢？ 其实刚才我说过的，分析三个原因，刚才说了两个原因，一个是这个金价上涨，给老百姓一个 预期， 好的预期；第二个是老百姓手里的钱是增多的，有钱来买黄金，第三个呢，就是经过这几年这些低金价这个黄金加工商在转型升级，它的加工工艺、它的设计感更强，就在市场上会有越来越多的轻便的、时尚设计感更强的黄金首饰品出现。特别是像3D 硬金啊、18K 金、22K 金这样特别美感的一些黄金饰品，出现在市场上，但就是它的零售商，会这营销能力也变强了，所以它会留住顾客，吸引顾客来购买黄金。 就是说黄金的这个设计和生产本身也在升级， 对的， 所以说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需求，是吧？ 对。 我这有一数据啊，就是2017年全国黄金的产量啊，国内累计生产黄金是426吨，和去年同期相比是减产了27吨多，同比下降6%。哎，真跟这个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可能可以说关系不大，因为首先在一个现状就是我国黄金定价能力还不足，就是我们国内的黄金买卖供求关系，对于国际金价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所以咱们刚才你提到的国内黄金产量的减产，对金价有没有影响？ 对于金需求供应， 这个没有关系，因为一直以来咱们国家的消费量是非常大的，产量也是那么，虽然产量一直在增加，但是远远供不应求嘛，所以进口量是可以保障的， 也就是说原料这块并没有说出现短缺， 没有 啊。 只是在这个加工环节里面， 不是，只是在这个黄金的生产环节， 对，生产加工这 块，就是、金矿产金这个环节， 嗯， 是出现了减产， 嗯，但这个减产并没有说传导到刚才您所说的这个金饰品的加工这个环节当中，是吧？ 不会的， 哎，在金饰品加工这个领域是供不应求的。因为刚才您谈到了啊，这些零售商要去拿货，是不是？ 对 啊，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 春节期间的一个现象 啊，看看谁的关系硬，是吧？ 对， 谁的平台大？ 就是春节期间这个货紧俏的一个现象。 那在卖场当中，大家的感受怎么样？那各位听众朋友，您自己可以体会一下，可能每个地方还有不太一样。 像北京的好多大的金店，现在都应该非常火爆的。 嗯， 大家可以去看看。 嗯，是那。您建议大家在什么时机选择这个金饰品？ 一般来说，在春节前后，金价会有一个上升的一个过程。 嗯， 所以这是国内的这个消费习惯和这个金价走势的一个常规性的一个金价的一个变化吧。 嗯， 当然每年虽然有所不一样，但大的确实是这样的。 啊， 一般在年终的时候会金价会有所跌的，但是。具体的问了，这 嗯好，那说完了这个金饰品，我们再来说说这个投资产品啊。有一位听众王大妈，她是一位老北京人，她每年都会买一根金条藏在家里头啊，从一克300多块钱的时候就买，现在呢是200多了，是吧？270多，是吧？ 对。 那么她也买了个2000多克了。啊，他想问问这个金价未来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势啊？这个问题包含着国际政治啊，也包含着美元走势，也包含着人民币汇率等等太多因素了。那我们请嘉宾分析分析2018年的这个走势可能会受哪些因素影响？ 嗯，刚才主持人说了那几个因素都是影响2018年金价走势的一个具体的因素。 嗯， 但是对于老百姓来说，对这个金。因为老百姓不是专业投资者，对这个金价的把握还是，你告诉他这么多影响因素，你很难判断。 嗯， 这些因素发生了之后，金价会涨还会跌？ 就咱们对王大妈来说啊，他应该考虑什么？ 王大妈来说，你说投这个黄金定投，也就是说寄存金， 嗯， 来说，他这个投资的观念是非常好的，就是一个零存整取的方式把黄金存储下来。 嗯， 对于他来说，肯定不是说是短期的金价涨了我就卖出去，跌了我就买一点儿，肯定不是这样的。他是一个看的一个长期的一个观念，我就从长期来看，这个黄金还是值得存储的。 嗯 啊，所以但是从长期来看，你不要看对金价太过于去计较金价，这会儿涨了那会儿跌了，这样的话不利于你整体的存储。 您从长期来看，这个长期是多少年？ 10年、20年、30年， 嗯， 因为黄金这个东西，你要是短期的话，它跟普通的商品、普通的投资品就没有什么太多的区别。但是黄金有三个属性，第一个商品性，就是咱们看到的黄金首饰、镯子这类的；第二是投资属性；第三是货币属性。 嗯， 从投资属性和货币属性来看，它的长期性要长期的价值要高于短期的价值了。 嗯，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我看到了世界黄金协会的一个数据。他把30年的黄金价格跟大宗商品、美元还有这个股票的一些走势联合在一起进行比较，就看到这个黄金的长期收益率还是非常有竞争力的。自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和金本位崩溃以来，年均增长率达10%。 嗯， 这个增长率要高过了股票、大宗商品和美元，实现了正的收益。超过了主要资产类别，啊，这是一个收益率的这个特点上来看，从这个流动性来看，黄金的资产变现能力就更明显了。特别是在这个危机时候，那就不用说了。在这正常情况下，它的流动性也是蛮大的，因为黄金因为它单位体积下价值极高，一立方米这个面积位置就能放19.3吨。的黄金，就一立方米， 嗯， 长高宽都一米，就能放19吨黄金。这些19吨相当于以今天的金价来算，相当于52亿元。 大家可以算算您家的房子能放多少。这个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有点做梦啊。不过呢，它是影响到整体黄金的这样的一个储存啊，以及它的这个变现啊， 非常容易携带。 那您可不可以跟我们现在的这个，比如说理财呀、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国债呀、啊、的收益做一个比较呢？ 从理财和国债来说，它的背景，理财国债都是一种信用的资产， 嗯， 它的收益率，还有它的这个价值，都是依托于机构啊、政府啊、企业啊，它这，但是它黄金不一样，黄金它是不依赖于任何的这个信用主体的，它自己就价值， 嗯， 所以从刚才我说的收益率，包括，你刚才已经超过了股票、大宗商品和美元了。所以从咱们现在说的好多，你像刚才说的一些债券，那肯定是超过的，从长期来看收益率是超过的。就从这个流动性来看， 嗯， 这也是黄金它的信用要高于这些资产的。 您刚才说的那个超过是指的是布雷顿森林体系， 就1971年以来， 嗯， 这些年40年。 是在这样的一个跨度啊， 对 听众朋友啊，因为我们知道投资任何一个产品在不同时间段内它的这个收益是不太一样的， 对 啊，那如果说从一年的角度来说呢，去年黄金金价的这个收益是多少？ 去年黄金金价，国内的黄金金价只涨了3.5%， 哦， 这要跟其他资产呢相比的话， 那就跑输了。 对，3.5%的话，你像好多理财都比这个， 对啊， 要 高 一点啊， 哎，所以。王大妈买金子，那绝对不是说买一年， 对， 是不是？那他还得要一直买，一直买，是吧？ 嗯。 那您觉得这个老人家买金子啊，一年一年一年的买，他对于他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因为我们投资还要考虑到自身的年龄的问题嘛， 对， 是吧？ 我觉得 使用资金的问题嘛。 对，我觉得他从两个角度是有益的。第一个是，这个存黄金。有利于他以后用钱的时候把这个黄金变现出来， 嗯， 变现非常快，因为他存的是纸黄金，那个黄金定投嘛，在银行里随时都可以卖的。 它是金条？ 金条， 对， 金条是在银行的买的， 他藏家里头， 藏家里头，这金条也可以， 他没藏银行里头，但银行也有这种业务。 对对对，银行是各行业都蛮多的， 嗯， 金条拿到第一个是他可以这个变现， 嗯， 金条也是非常容易变现，比如说他从银行里买啊，或者从金店里买。拿回去还可以变现， 嗯， 特别是金价涨了，它这时候就升值了嘛， 嗯， 用钱的时候可以拿出来。第二个呢，就是它可以留给子孙后代， 嗯， 相当于压箱底儿的，一个老人家嘛，他肯定现在存的是一少部分钱，不会影响他生活，这样他存的家里的这个黄金，将来为他子孙后代就留下一大笔资产， 嗯， 就财富嘛，不仅仅是。这个现金是财富， 嗯， 黄金也是一重大财富。 在配置当中，您认为黄金得占多少比例？ 5%到10%吧。 啊，不高。 对， 为什么呢？ 因为像现在这个黄金，它毕竟不是货币了，它只是一个，这个类货币性的一个产品。它也是你好多人认为它是一个商品，所以你像你购买房产了，你不可能天天家里存着黄金， 嗯， 还再讲存黄金，你也有存管的成本。 嗯， 风险在里边， 嗯， 所以对于大部分家庭来说，5%到10%就足以了。 嗯，好，还有一位听众李女士啊，她说她在支付宝里头看到有黄金定投的项目，她想问问这个定投的收益是怎么算的？首先，我们得说说黄金怎么跟支付宝联系上了。 是这样的，支付宝跟博时基金有个合作，博时基金这个博时 ETF。就是在2014年推出的一款产品叫黄金 ETF， 就在证券市场里边推出了一个追踪这个上海黄金交易所 AU49 的这个产品，价格也是追踪这个价格的上海黄金交易所这49的价格。 所以说，这位听众您买的啊不是实物黄金啊，您买的其实是个基金，它背后是一家基金公司和这个支付宝在合作。 是的， 哎，这是一前提啊。您买的是一个投资黄金金价的基金产品，是吧？这是它的一个本质啊。 对， 好，那他说这个收益怎么算？ 收益它是，第一个它有这个黄金基金的，它可以。 你看它净值， 净值是这样的， 他你要美颜要付这个基金的管理费，除了这部分费用，你还可以他有申购和赎回这个流程。第二个呢，你可以把它申购赎回，就是把变现出来。 嗯， 另外一个你也可以达到一定数额，你可以申购，就申购变交割，就通过这个基金跟上黄金所的合作，把这个金条给变现出来 啊， 这是可 以，这个也是可以把金条拿到手的。 对， 嗯，就现在有这种业务，就是一些基金公司，它不仅卖基金，它还可以把这个金条给你。 基金公司赚钱的一个方式就是把老百姓手里的这个黄金，这个资金存在一块儿，存在一起， 嗯， 然后买这个上海黄金交易所的金条， 嗯， 然后把这金条再租给了这个下游的黄金加工企业， 嗯， 来收利息，收这个租赁费， 哦， 这也是这个基金能够赚钱，减少老百姓这个成本的一个方式。 哦，他是这么做的， 对， 他赚两波钱吧？ 对，他在赚钱的过程中，他也给这个基金的这个买基金的人减少了这个成本 啊， 基金的费用还蛮低的， 等于说呢，他是用老百姓的钱啊买基金买黄金，然后又把这个老百姓的黄金 租出去， 租给那些生产加工企业， 对， 是吧？然后呢，他收这个租金， 对， 嗯， 他的所以他的利润有利益有 两块， 一个是金价涨跌涨的那部分， 对， 另外不是他租赁的时候那个租赁费， 对，就一块是他这操盘金。理是吧， 对， 这个水平的问题，还有就是那租金的问题， 所以它一个好处就是有管理人。 嗯，好，那你看王大妈李女士啊，实际上呢通过这两种不同的方式都能把金子到拿到手里，是吧？ 对， 哎，那您分析在选择上面有何异同啊，我们应该用哪种方式适合哪种人群呢？ 嗯，你刚才你看到是大妈李女士，可能年龄上有关系。 嗯， 年龄大的人喜欢拿到真正 眼见为实， 对，眼见为实，放到家里，压到箱底下，自己拿着， 嗯， 到了逢年过节拿出来擦一擦， 嗯， 感觉很有满足感， 是， 所以他就需要金条。但是从好多和李女士这一部分，家里也有资产，也有这个投资的这个需求， 嗯， 他就想把这个资产变成在自己的账户里边， 嗯， 实时的变现，实时的去买卖。哪个资产，这个收益率高就放就买哪个资产， 嗯， 所以这每个需求不一样， 嗯，是，还有一种是纸黄金，是吧？ 嗯，对， 哎，这个纸黄金，您认为在购买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利弊啊？ 纸黄金它是投资者把按照银行报价在账面上买卖虚拟黄金， 嗯， 不能提取实物黄金， 嗯， 只能根据金价走势低收高抛赚取金价的波动差， 嗯。 它跟其他的你刚才咱们说的金条也好，黄金 ETF 也好，它不一样特点就是它不能提取黄金， 嗯， 它只能它相当于一个虚拟的账号， 嗯， 就是一个虚拟的一个黄金，它在账面上进行交易，它一个特点是首先要在银行开立一个黄金存折账户，然后它手续费要低一点， 嗯， 因为你不存在这个运输啊这些好多方面的。 嗯， 所以点它的这个费用就低一点，一克交易也就是5毛到8毛这个样子。 也就是说啊，如果我们比较一下刚才这几种方式啊，因为金价它是不变的， 嗯， 是吧？ 对， 甭管哪个渠道买， 金价是变化 的，国际金价都是 这跟产品没有关系。 哎，对，在每个渠道它都是执行这个国际金价， 嗯， 但是您刚才说的是纸黄金，它的手续费 对 他们要 低 是吧？ 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没有存储费， 嗯， 你在纸黄金买上1000克或者是一吨。都没有这个保管的这个 没有保管费用， 也没有保管成本。 嗯， 第二个呢，就是你变现把它卖出去或买回来，你没有运输费。 嗯， 不像金条，你还运回来。 嗯， 第三个呢，你卖它，你不用需要商家不需要鉴定， 嗯， 因为你是在银行里买的一个账面的一个数字， 直接就变成人民币了。 对，所以没有鉴定费，没有把那个金条的容量了， 嗯， 再检验是不是4.9，是不是5.9，就不需要这个过程了， 嗯， 就没有鉴定费。所以它买卖是非常方便的。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这交易是 T 加零的， 对， 就实时买 的。实时 的，你现在买了，马上你数字你的账号数字上就变了。 嗯， 现在卖出去数字也变了。 它不会受堵车的影响，不会受银行啊开门关门的影响。 嗯， 它有很多便利。 但是它一个特点是买涨不能买跌。 嗯， 它你只有赚它这个金价涨的这个钱。 是， 它金价跌了你就赔钱。 嗯。 只能是这么一个过程。 对， 然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是实名制的， 嗯， 因为它是你的名字，你的银行的一户头上的一个财产， 嗯、是 它跟金条不一样， 嗯， 金条你放到家里它是没有名字的， 你送给别人也可以， 对， 是吧？刚才您说了这个买涨买跌很有意思哈、 嗯， 但如果你要是买的这个基金产品，就是标的是黄金的基金产品，那人家的手段就多了去了。 对，你可以随时可以申购或赎回。 啊，我说的是那个基金经理的手段多了去了。 对对对，那他就有他自己的这个途径。 对，他涨他也能给你挣钱，他跌他也能跟你挣钱， 对对， 就看他怎么操作了。 对，是， 哎，所以呢。刚才所说的这个纸黄金有点像咱们买 A 股单边， 嗯， 是吧，有点像这个，所以你得看好一个趋势， 对， 比如说你看好它下跌啊， 买的节点要选一个低点， 哎，低点是吧，哎，它跟那个基金不太一样啊，所以说它真的是适合不同的投资人啊，投资者，嗯，以及你的投资时间和风格。嗯，说到这个节点啊，嗯，刚才您说了是一年当中年终的时候会低一点， 对， 那么 这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只是一个概率，从概率上分析的，因为他们到了每个节点上，它的这个影响金价的因素也很多，还要具体来分析。 嗯，好，那在今天节目哈即将结束的时候呢，我们来说说吧，就是一般的这个影响黄金的这个走势的国际形势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大宗商品的价格，他们对于黄金会有哪些影响？你看前两天这个美股暴跌的时候，哎，好像金价就还不错，是吧？哎，这种还有呢，我们能看到就是黄金的价格和这个石油的价格， 嗯， 还有某些地方的这个地缘政治的价格， 地缘政治影响 啊，影响是挺大的。 对， 嗯，你包括美国总统。选举前夕 是 那黄金的这个波动也很大， 对， 嗯， 所以这是跟国际上的资金流动有关， 嗯， 因为像国内这个国内黄金市场，是跟国际黄金市场还有从前年开始有国际版出来之后， 嗯、 是相互之间打通了一个渠道， 嗯， 是，但是相互之间影响还差一点， 嗯， 但是国际市场是各个市场都是打通的， 嗯、 所以资金流动是非常频繁的， 嗯， 所以影响金价就会，因为金黄金市场整个市场蛮小的， 嗯， 相比这股票市场， 对， 下市场，所以对它的资金流入量一旦流入过来，那金价变化是特别大的， 嗯， 所以影响它因素也是非常敏感的， 对， 具体是像美元政治了，像美元的走势了，像货币政策了，像原油的，还有地缘政治了，都会时时刻的影响的金价，但是我们从研究机构的角度来看，还是从一个长远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黄金的价值。 嗯， 我们跟这个黄金投资分析师不一样，投资分析师他是来实时分析每个价格来赚钱的。然后我们从长期来看，我们觉得是这个经济增长会带来，是经济增长、居民收入增加是黄金需求增加的一个基础。 嗯， 从这个角度上分析呢，我们国家明年我相信经济会。 狗年， 对，会更加好，因为中国经济由投资驱动增长向消费驱动增长阶段转变，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效果也更加显现，经济正在迎来一个高质量增长的新时代，因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黄金市场，所以它的需求量不变的话，所以它整个局势不会有太大变化。另外一个，从印度，这也是一个全球第二大黄金市场， 是， 它的反洗钱和新商品与服务税这个实施初期虽然对它黄金市场有打击，但是后期是恢复它黄金消费的，所以他们的经济就是经济也在复苏，从整体来看，事业经济正在回归正轨， 嗯， 就事业经济在复苏，所以黄金的这个趋势也会，特别是像那个过去几年这个货币政策在收紧，量化宽松政策逐步在结束，美元在加息，似乎事业经济都在做复苏了。但是它过去几年的量化宽松政策积累了好多资产泡沫，这个资产泡沫就是一个风险，所以对黄金不管从它基础需求还是它的未来的抵抗风险来说，黄金的需求未来需求还是蛮好的， 嗯， 经济增长它的价格也是看好的。 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哈是今年的最后一期财富大搜索哈，我们也希望哈明年大家啊所投资的领域能够像狗年一样哈兴旺，